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4年3月6日，立法会三个委员会今日将就23条立法公众咨询举行联席会议。教育局就科学课程框架向小学发通函，今日办简介会讲解内容。美国 Meta 旗下多个社交平台一度发生故障，几个小时后恢复正常。加沙停火谈判仍未有突破，哈马斯称谈判道路不能无限期开放。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09，3月6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继续讲有关于预算案嘅措施。过去几日咧都倾到有关嘅方面啦，即系讲到财政状况啦，亦都讲到交通运输啊等等嘅。今日就想同大家讲下关于经贸方面预算案，有啲同大家做生意有关嘅，譬如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啦，80%、90%担保产品嗰个申请期咧延长2年，有啲系同点样转型咧都有一啲嘅資源咧，係投放落去，例如呢個BUD 專項基金啦，咁都話會有一啲嘅優化啦，咁亦都見到政府話咧係進一步注資5億元，有一啲度同咧係成個市場啊，即係闊啲去睇，究竟即係香港一啲嘅定位問題、定位嘅情況，例如講到話跨國供應鏈管理中心咧，預算案提到話目標啊，將香港構建成呢一個叫跨國供應鏈管理中心，具體會點樣做咧？會提供啲乜嘢嘅服務喺當中咧？個角色係？直播室咧，请呢一位嘉宾啊，同我哋去详细讲下呢啲预算相关嘅唔同措施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早晨，局长。 早晨，萧乐文。早晨啊，各位听众，各位观众。 早晨，局长。你啱啱我就知道你去咗中东啦。咁啊，其实上月底就代表香港咧去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咧，就参与呢个世贸组织嘅第13次部长级会议咁。都可唔可以讲下成个行程系做咗啲咩啦？主要嘅成果或者喺同其他国家代表去會面的時候，其實即係表達了什麼意見、關注點是什麼呢？ 是啊，是啊，就剛剛就在中東回來，去參加了一個世貿的第十三次會議了。那這個會議呢，是世貿組織裡面一個高規格的會議，希望在一個多邊貿易方面呢，各項措施呢，大家可以大家商討一些問題，解決一些問題。咁今次會議嗰個成果都好好嘅，咁喺我哋作為一個成員嘅經濟體咧，亦都係作出我哋好多嘅意見同埋貢獻啦。咁裏面有一啲問題咧，對一個多邊貿易咧都有好多影響嘅，譬如就係、是、電子商貿、電子發送嘅免税嘅問題啦，漁業補貼嘅問題啦，同埋一啲係為咗發展而促進投資的協議啦，另外一樣咧好重要咧，就係一個爭端機制的確立。咁一方面咧，好多國家咧都希望呢個爭端機制咧係可以重新咧係建立一個完善的制度啦。咁喺一啲貿易方面的爭端啊，可以有一個解決的方案。咁我哋都係好積極咁參與咗當中嘅討論啦，亦都有發表我哋嘅意見。咁嗰、那個結果咧，都令到大家係有一個往後嘅發展嘅根據啦。咁喺訪問呢一個阿布扎比嘅當中咧，我亦都趁個機會咧，同好多國家嘅商務部咧嘅部長咧係有啲接觸啦。咁就大家探討呢一個雙邊貿易嘅關係啦。咁係同香港有啲咩發展嘅機遇啦。咁當中包括好多國家嘅，除咗阿聯酋啊、沙特阿拉伯啊、奧地利啊，咁拉丁美洲嘅巴拿馬、哥斯達黎加啊，咁都有大家坐低傾下往後香港特區同佢哋國家喺一個貿易方面啊，大家有啲乜嘢協作嘅地方可以共同發展嘅地方啊，咁整個行程都係非常豐富嘅，咁前兩日先翻香港嘅啫， 係好忙啊咁啊。頭先提到啦，喺嗰個會面當中咧，有啲意見或者有啲議題關注，其中一個咧電子商貿，你提到話有關於徵收嗰、那個即係電子商貿嗰啲電子傳送嘅税，可唔可以講下其實而家嘅狀態點？ 而家係免税嘅，而家免税嘅，咁大家傾完之後咧，就希望 將一個免稅一個方案咧係延續，咁直至到大家再有討論咧，先至再睇下嗰個安排點。咁呢個對於呢個電子商貿嘅發展咧係非常重要嘅。咁如果你話取消咗呢個免稅條款咧，咁對於呢個電子商貿嘅發展可能造成一啲負面嘅影響啦。咁所以喺嗰個會議當中咧，大家都討論咗好耐，咁啊將而家免稅嗰個安排咧係延續一年。咁再喺下一次嘅會議咧，大家再作一個討論。 嗯，即係而家有啲地方係係已經係呢個電子傳送或者電子貿易方面 嘅。係啊 係。OK， 其實講到電子商貿啦，施政報嗰陣都話係政府會成立啦，由商經局啊成立一個叫做電子商貿發展專責小組。我知道喺一月嘅時候已經開過會㗎啦。有啲咩工作係啟動咗？其實係做啲咩咧？係咪香港自己都要成立一個電子商貿嘅平台去推，定係喺一啲已有嘅平台喺度做啲咩工作？ 咁我哋開咗第一次會啦，其實電子商貿咧對往後嘅經濟發展係一個好重大嘅一個步伐。咁其實而家全世界都講緊呢個digital trade 啦，即係電子貿易啦。咁跨境嘅電子商貿咧係非常重要嘅。咁所以就由商經局帶頭咧就去研究跨境嘅電子商貿，首先就點樣可以令到香港嘅產品進入呢一個內地嘅市場啦。咁然後咧就再開發海外嘅市場，咁裏邊有好多範疇咧需要大家去探討嘅，究竟用乜嘢平台啊？點樣可以置頂啊？稅務嘅問題啊，物流嘅問題啊，倉儲嘅問題，其實好多問題係需要解決嘅。咁我哋開咗第一次會之後咧，亦都希望咧係同業界有一個接觸啦。咁係希望業界可以俾到我哋一啲意見，關於呢個電子商貿佢哋遇到嘅困難。咁喺各方面咧都需要一個時間去探討嘅，咁我哋希望可以喺呢一方面咧係有一個分析同埋一個安排答案。咁究竟係利用乜嘢嘅平台，係點樣可以令到香港嘅產品係首先進入到內地嘅市場啦？咁呢個亦都唔係一個容易嘅問題嚟嘅，因為內地嗰個電子商貿嗰個平台已經好發達。咁我哋點樣可以做得到嗰個服務水平啊？各方面咧，咁係大家要探討。咁開咗第一次會，我哋有一個初步嘅睇法。咁遲啲我哋會同一個專家小組咧再開會咧，就希望攞到佢哋嘅意見。咁就盡快有一個方案出嚟咧，俾到香港嘅業界咧同埋商界咧，可以利用一個電子平台咧，係進入內地嘅市場。 其實香港的商界而家參與電子平台嗰個嘅發展嘅進度，或者你覺得係算係慢，定係當中都可能頭先話有啲問題要解決嘅，譬如講到話税啦、物流啦、倉啦，或者揀咩平台，有啲咩考慮，可唔可以具體講下唔同情況？其實而家業界要入去嗰個困難係啲咩咧？ 其實而家業界係有入去嘅，咁但係喺裏邊個平台你點樣可以置頂啊？咁人哋知唔知道你個產品嗰個銷售啊，嗰個品牌啊，各方面，咁同埋你倉儲咧嗰個費用會好大嘅，咁同埋你嗰個物流嘅安排等等咧，對於電子商貿咧係一個好重要嘅決定。咁我點樣解決呢啲問題咧？咁而家係有個別嘅商户咧係有喺內地有電子銷售嘅，咁但係嗰個情況咧就唔係話好似內地嘅產品咧做得咁蓬勃啦。咁喺呢一方面，我哋希望可以有一個解決嘅方案咧，係可以幫到香港嘅商界或者產品咧係進入內地嘅市場。內地嘅市場係好大，咁如果我哋可以打入內地嘅市場咧，係可以幫到香港嘅業界啦，同埋呢個電子商務方面嘅發達咧，係推動個經濟發展。 頭先要解決啲問題，可能要有啲人脈上面啦，或者打通頭先嗰啲嘅問題啦。錢方面係咪都要解決咧？譬如先話倉儲存倉咁，呢啲都係錢噶嘛，使唔使額外而家有啲錢係俾一啲企業？如果佢係想係發展電子商貿嘅咁， 我哋喺個施政報告都有講啦，喺個不分裏邊咧，嗰個最高上限可以申請到700万啦。咁其中100万咧係可以用嚟做一個電子商貿嘅發展嘅，咁呢個都係希望可以幫到業界咧喺一個電商裏面咧係走出一步啦。 呢、這個就係我見頭先你講不分或者叫不專項基金啦嚇，預算案就話會進一步注資5亿，咁協助中小企咧提升競爭力同埋開拓內地及海外市場。咁呢個基金下面就增設一個叫電商二。首先啦，你期望呢筆錢佢哋攞嚟做咩啦？或者個即可以係俾幾多企業嘅申請啦？同埋我見就唔係淨係內地嘅電商平台喎，係嘛？海外嘅都包埋。 係啊，我哋希望就唔係淨係做內地嘅，希望可以做埋海外。咁但係都要一步一步走啦。咁因為內地個市場係好大， 咁同埋我哋係比較掌握得多啲啦。咁希望就係先走入內地市場，從而再走出去外地嘅市場。咁申請嗰個過程都唔係好複雜嘅，咁係都比較容易，就希望可以幫到業界咧有一個基金啦，係開拓一個電商平台啊，開電商嘅業務。咁所以呢、這個商經局係會牽頭咧喺一方面做好個工作。咁如果我哋係有一個方案出嚟咧，就可以同即係業界係互相溝通啦。點樣幫助佢哋可以走入到內地嘅市場？你用乜嘢平台啊？咁有乜方法啦、啊？就算係個物流方面嘅安排啊等等。咁而家其實我哋都同一啲電商平台咧有啲接觸，咁係尋找緊一啲方案。咁始終係第一次開會啦。咁開完會之後，我哋有好多事情要跟進嘅。 有冇話目標數字？可能一年之後幾多香港嘅即公司或者企業可以做到？ 目標數字暫時未定啊，但係我哋希望盡快咧係有一個解決嘅方案咧，俾到即係業界啦。咁佢哋可以跟隨依一個方案咧，係跟住走進入依一個內地嗰個電商嘅業務啦、 之前話電商咧，你哋有一個叫活動啦，可以叫做叫香港購物節，或喺電商平台上舉辦嘅，而家係。未定個期噶嘛，因為我見之前有講過元宵節，好似都係啱時間、 太早啦，元宵都好啦。咁我哋希望咧就係喺年中度啦，大概係第三季之前咧就可以舉辦一個香港節啦。咁係介紹香港嘅品牌進入內地。 主要有冇話其實係邊類型嘅品牌，或者香港嘅品牌要進入內地，其實嗰個賣點或者個競爭係啲咩？因為譬如鬥價錢，可能真係人哋有優勝啲咁。 依各方面都要睇嘅，其實價錢咧都係其中一個考慮點嚟嘅。咁點樣可以減低個成本，從而令到銷售品嘅價錢係具有競爭力咧？依、這個都係需要考慮。咁香港品牌優質嘅品牌啦，香港嘅品牌，內地嘅同胞對香港嘅品牌都非常有信心。咁但係點樣將個品牌嘅認知推廣到俾個市場咧，係一個銷售手法嚟嘅。咁點樣將呢啲品牌喺內地個平台置到頂，令到佢哋一入去嗰個平台就睇到香港嘅品牌咧？呢啲都係一個需要去考慮嘅地方。我諗大家都有去網購啦，咁用不同嘅網購平台，你一打入去。你會見到不同的產品，咁點樣可以令到香港的產品一打入去即刻即係跳出嚟咧？依、這個就係我哋需要好多嘢研究啦。 呢啲就咁即係一個技術嘅問題，定係可能好似聽我好似賣廣告咁啊？係咪都 唔止技術問題嘅，裏邊有好多學問嘅。咁所以我而家同一啲電商平台嘅持份者咧，就大家喺度研究緊，佢哋點樣可以幫到。香港依一個電商嘅發展啦。 1872311二線一路開放住，頭先講到其中一點啊，電商平台會唔會你自己都係做生意或者有做開即係玩開網購啊，留意開嘅咧？咁如果講到香港嘅一啲公司做生意嘅人、做生意嘅朋友，要係進入一個內地嘅電商平台，你自己有冇係諗過當中遇到嘅情況係點咧？1872311電話一路係二線一路開放住嘅。咁頭先亦都講到另一點，講到喺中東啦呢一個嘅經貿部長嘅。會議啦，另外提到就話叫恢復爭端解決機制嘅全面運作，咁其實係點樣嘅咧？這個重點係咪點解提到呢點咧？ 其實喺世貿裏邊咧，佢有一個爭端解決機制嘅，咁有兩個層面嘅，咁但係咧而家就係即係有部分係停滯咗喺度啦，就冇再進一步咧係去解決一個問題。咁如果冇一個好嘅爭端解決機制咧，咁好多問題咧就解決唔到啦。咁譬如我哋早前咧同美國有一個即係依個爭端啦，就係將香港嘅產品要打造為Make in China 中國製造。咁我哋同佢爭取咗好耐啦。咁、那個爭端機制初步個結果咧就係我哋贏嘅。咁但係咧就冇咗一個最後嘅最第二層嘅裁決個機制咧。咁變咗，當佢去申訴嗰陣時候咧，就停滯咗喺嗰度。咁變咗咧，對方係可以唔執行。咁變咗嗰、那個問題係完全冇解決到。咁所以我哋而家爭取咧，就係會恢復翻依一個喺世貿裏面個爭端解決機制咧，係兩個層次咧，係可以有個最終嘅解決嘅方案咧。咁等一個成員嘅經濟體咧，係要遵守咯。 喺個會面嘅時候提咗呢點嘅時候，其他嘅成員嘅反應係 我諗大部分好多成員都係要支持，都係支持依一個方案，因為其實佢哋都會面對同一樣嘅問題、同一樣嘅困難嘅時候。如果嗰個爭端解決機制係唔係有效嘅，咁呢啲咁嘅問題解決唔到咧，對各方都係冇利嘅。 嗱，讲下预算案其他内容啊，喺预算案入边都提到话会加强同中东嘅经贸关系啦，政府咧就同沙特阿拉伯咧系做紧呢一个叫投资协定谈判嘅咁。早前去中东啦，局长有冇话喺呢一方面有啲进一步嘅进展嘅咁？ 去到中东咧，其实我哋喺我同各个国家嘅商务部咧接触咧，我哋都有提到咧系同佢哋建立呢、這、一个雙邊嘅貿易關係啦，咁同沙特阿拉伯，我哋而家就同佢傾緊呢一個投資談判啦，咁呢個就係進行緊，咁就未有確定嘅落實嘅時間。咁其實我哋同呢一個秘魯啊，已經傾緊一個自貿協議啦。咁啱啱去完中東阿布扎比咧，咁我就順道去到巴林啦。咁去到巴林咧就見到一個好蓬勃嘅城市啊，發展得非常之好。咁其實我後生嗰陣時候咧，都喺中東嗰度都好多地方都出現過，做過事情。咁當時嘅巴林同今日嘅巴林咧，就不可同日而語啦。見到佢個發展係非常之快。咁我哋同巴林咧就啱啱好咧，就可以簽訂一個投資促進投資同埋保護嘅協定。咁我去到咧就同佢簽咗一個協定，呢個對雙方往後喺香港嘅投資或者係巴林嘅投資咧，都有一個保護嘅作用。咁對投資者咧係有一個好公平嘅對待啦，亦都冇歧視性啦。咁亦都係資金嘅進出咧，都係一個好大嘅保護。咁無論係巴林方面嚟香港投資啦，或者香港方面去巴林投資咧，對投資者咧都係一個好大嘅信心。咁同時間咧，我哋亦都係我哋財經事務局啦，同當地嘅政府咧，亦都係談好咗一個免税雙重免税嘅協定咧，就係、是、如果喺巴林嗰邊立咗税咧，咁喺香港一方面根據香港嘅稅務條例，同一個收入嘅納税嘅方面咧係可以抵消咗，咁變咗就唔會有雙重納税啦。對做生意嚟講咧係一個更好嘅誘因啦。咁呢個對兩地的經貿發展都會是非常之有個鼓舞的作用。 今次這個跟巴林簽的這個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其實對於即係香港做生意的人裏面嗰個幫助是點咩？因為最主要的業務往來其實是點咩咧？同巴林嚟講係。 其實巴林而家都係轉緊型啦，新嘅經佢哋以前咧就係好注重這個天然資源啦。咁我哋同佢傾嘅當中咧，我見咗佢個工商部長啦，又見咗佢嗰個國民經濟同埋一個財務部嘅部長。佢哋而家嗰個整體經濟都係轉型，由佢依賴一個石油資源咧，變咗係創新科技服務等等。咁呢個正好咧，同香港而家嗰個經濟發展咧係相配合。咁香港喺呢啲方面咧都係非常之強啊，咁可以喺巴林的經濟發展方面，大家互相是促進大家的合作，加上我們是背靠祖國，這個大灣區的商貿的機遇，我們跟他講到這個大灣區整體的經貿發展、人口的分配，他們都覺得是即是利用香港作為一個平台進入大灣區是非常之有吸引力，所以我們是談的當中，他們很希望就是跟香港有一個很緊密的接觸，咁樣點樣可以利用香港作為一個平台咧，走入呢一個大灣區？咁佢哋都提出咧，佢哋亦都係一個平台咧，係利用巴林咧，係走入呢一個中東嘅國家。咁喺呢一方面咧，我哋都可以係大家去研究下點樣喺兩個平台方面咧做一個協作啦，令到香港嘅商界又可以利用巴林一個機遇咧，走入中東嘅國家啦。咁而巴林咧亦可以帶領中東的國家利用香港的平台走入這個大灣區，從而雙方可以就有一個好的發展。 除了說中東，我都知道其他地方都在想，譬如是不是設經貿辦，包括就是說考慮馬來西亞、吉隆坡設一個經貿辦，另外都預算提到在今年之內會在土耳其和埃及是增設顧問辦事處的。兩個剛才講到這些進展，那個的幫助是什麼，或者考慮點是什麼呢？這些地方選 咁啊，舊年咧行政長官咧就帶領我哋咧一個商團咧就出訪咗去中東國家啦，去咗沙特阿拉伯啦。咁亦都行政長官亦都帶團咧出訪咗一個東盟嘅國家，去咗馬來西亞、印尼啊、新加坡。咁喺探討呢個商機方面咧，我哋覺得咧一啲新嘅經濟體嘅發展咧係非常重要嘅，同香港個協作咧 係有一個商機咧，帶俾香港嘅經濟發展。咁我哋經過研究底下咧，發覺係喺一個沙特阿拉伯設立一個外經貿辦咧，係對喺中東嘅發展咧係有一個發揮好大作用。咁喺東南亞嚟講咧，我哋係研究過喺馬來西亞咧設立一個外經貿辦咧，對於一個東盟方面嘅經濟發展咧，亦都會有一個好好嘅平台啦。咁我哋就喺兩方面咧，同當地嘅政府咧，亦都係展開咗一個溝通。咁希望咧係盡快可以喺沙特阿拉伯咧，同埋喺馬來西亞咧，就設立呢個外經貿辦。咁喺我哋發展個經濟當中咧，以前我哋喺歐美啦，咁嗰個發展就都好好多啦。咁但係喺整體嗰個全球經濟發展同埋依一個地緣政治關係底下咧，我哋嗰個經濟發展咧，而家一路都係轉向喺中東同埋東盟嘅國家。 OK， 咁亦都係一啲中亞嘅國家咧，咁我哋都係開發新嘅經濟體嘅機遇啦。咁、所以喺某啲地方咧，我哋都會設立一啲顧問辦事處。 OK， 我哋轉頭翻嚟再講啦。究竟點樣揀或者邊啲地方設立顧問辦事處？嗰、那個策略性嘅考慮係點咧？轉頭翻嚟繼續有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回顾担任人大常委一年嚟嘅工作，佢话深感光荣，责任重大，亦都有挑战，感谢中央嘅支持同信任。作為歷嚟最年輕的港區人大常委，李慧瓊說認識到人大的立法程序，同時留意到市民不太掌握人大常委運作，因此每次召開兩會或人大常委會之後，都會合適範圍之內同香港社會分享相關內容，希望透過實際經驗做好溝通橋梁的角色。至於《基本法》23條立法，李慧瓊認為公眾諮詢收集到的意見大多數都支持立法，可見市民的聲音很清晰，相信政府將會堅定推進立法工作。醫管局和科技園公司合作，容許合資格公司遙距連接醫管局數據實驗室，以自助形式隨機抽取大約20萬個已匿名的病人數據作科研用途。現時已經有一些初創公司參與，涉及保健或診斷技術等發明。醫管局說計劃反應熱烈，未來會檢視成果，再研究如何進一步開放給園內合資格的科研企業使用。醫管局高級系統經理李碧堅說，醫管局數據實驗室當中的數據量達到大約55億，每年數據量會增加大約3億，包括人口特徵、急症室就診人次和化驗等。他說實驗室過去與本地大學研究人員合作，以支援61個項目，超過400個研究員在國際期刊或會議發表超過18份研究報告，也有科研成果應用於臨床服務，包括以人工智能識別髋關節骨折。在埃及開羅舉行的加沙停火談判進行了3日，仍然未有取得突破的跡象。埃及傳媒引述消息報導，會談會在星期三繼續。哈馬斯高級官員哈姆丹在黎巴嫩重申，除非哈馬斯的談判條件得到滿足，否則不會釋放人質。他又強調，當針對加沙民眾的侵略和飢餓戰爭仍然持續，哈馬斯不會容許談判的道路無限期地開放。國際刑事法院對兩個俄羅斯高級指揮官發出逮捕令，指他們涉嫌在烏克蘭犯下戰爭罪行。兩人分別是58歲俄羅斯空軍遠程航空司令科比拉什和61歲黑海艦隊司令索科洛夫。總部設在海牙的國際刑事法院表示，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兩人在2022年10月10日到至少去年3月9日對烏克蘭的電力基礎設施進行導彈襲擊，造成平民傷害和損毀，超出預期軍事目標。今次國際法院針對與烏克蘭戰事相關的俄羅斯官員發出的第二組逮捕令，俄羅斯國防部暫時未有回應。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就對逮捕令表示歡迎。

8:38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直播室咧继续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嘅。头先又讲到预算啦，包括佢哋都提到咧话，会有一啲经贸办嘅点啊，会考虑会系设啦，包括就喺马来西亚、吉隆坡啦等等嘅咁。头先又讲到一啲考虑点啊，或者成个策略嘅咁，局长继续补充落去先呢、這个。 咁其实就睇翻整体个经济发展路向咧，我哋都系向中东啊、中亚同埋非洲。咁往後咧就係、是、要係依啲咁嘅新嘅經濟發展嘅地區咧，係去擴展我哋嘅業務咧。咁我哋係會設立一啲顧問辦事處咧，係去提供一啲資訊啊、市場嘅調研啊，同埋係幫助啲企業咧係去落位嗰啲地方。咁喺投資推廣處，其實我哋喺一個哈薩克斯坦嘅阿拉木圖啊，同埋喺肯亞嘅內羅比咧，已經有顧問辦事處。咁喺今年嚟講咧，我哋打算喺土耳其咧嘅第三大城市咧，就伊斯密爾咧，亦都係成立一個顧問辦事處啦。咁同埋喺一個埃及嘅開羅咧，都會成立顧問辦事處。最主要咧就希望可以聯絡到當地嘅商界啦，同埋係有資訊咧俾翻香港嘅業界。如果我哋真係要去呢啲地方發展我哋嘅商貿咧，他們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啊，當地的法制啊、營商環境啊，或者是人力資源啊各方面。這些都是在經貿發展我們一步一步推。有些地方我們會成立一個外經貿辦，一個政府架構。有些地方呢因為未成熟呢，我們就會成立一個顧問辦事處，就希望可以給到足夠的資訊，讓業界呢是如果是真的去對當地的發展有興趣呢，是幫到他們是有足夠的信息，讓他們去分析和是幫到他們在當地落戶。 即除了說角色可能是幫一些有興趣在當地做生意的人，看看怎樣去便利他們，方便他們。但另外都可能是希望一些外間的企業來到香港是設公司的。那有條數都想問一問局長，因為說過去一年本港引入了382間的企 業。是啊， 這個跟疫情之前去比是不是算多呢？那個趨勢是怎樣，或者什麼業務呢，有沒有什麼改變到呢？ 這個是很振奮的數字來的，咁比以前咧係增加咗，係比疫前咧增加咗好多個百分比嘅。咁382間裏邊咧，有136間係內地企業，咁有48間咧係英國嘅公司，咁有30幾間咧就係一個美國公司，有20幾間咧就係新加坡公司，咁有日本公司。咁其實係超標嘅，我哋有個指標咧就係3年內咧要引入1100間。咁第一年咧已經382間啦，咁其實係即係超標完成。咁企業嚟講有好多唔同嘅，咁有多都係初創啊，咁嚟到香港。咁其實除咗呢個之外咧，我哋有個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啦。咁喺過去咧就接觸咗大概200幾300間公司，咁已經引入咗30間嘅。咁根據個數據咧，再會有10間重點企業咧係會嚟香港落户，咁變咗40間。咁加埋咧就重點企業差唔多有40間啦，咁我哋而家有382間，其實個數目唔止噶啦，去咗2024年咧已經超過400，咁變咗係有好多企業咧都係對香港嗰個營商環境係非常有信心，所以你又見到咧就係不停咧都有新嘅企業嚟香港。當然啦，有啲人就會話啊，有啲走咗喎，咁企業嘅走啊或者嚟咧，依個一個正常嘅業務嘅需要。咁如果睇到個數目增加，而家喺香港整體嘅外資企業咧，係達到9030幾間，係比疫前咧係回復翻疫前，亦都比疫前咧係增加咗嘅。咁見到外商對香港嘅營商環境咧，就唔係好似啲媒體咁講啊，就話啊好冇信心啊，走曬去啊咁。咁亦都睇到就係即係重點企業啦，亦都有更多嘅重點企業咧，利用香港作為一個發展嘅平台。咁依方面，我哋係一路係努力咁做工作啦，點樣講好香港嘅故事啦。咁係引入外地嘅企業嚟到香港啦。咁同時咧，亦都係俾香港嘅企業咧有一個機遇咧走出去。咁呢個係相輔相成嘅。 頭先你自己都提到啊，有啲企業可能就離開咗啦。咁我見有啲數字都話，香港咧喺2023年嚟講咧，就對比之前啦，減少咗75間以香港為地區做總部嘅一啲企業啦。咁有冇其實一啲方法係諗住點樣留佢哋咧？ 其實我哋而家都係鼓勵一個地區總部嘅企業翻翻嚟啊，咁樣做緊好多功夫。咁亦都係希望呢一啲內地嘅企業呢係利用香港作為一個離岸貿易嘅總部啦。 咁當然啦，企業係留喺度或者去其他地方有不同嘅考慮。咁疫情亦都令到一啲企業咧係離開，係某一啲原因啦，或者家庭嘅原因等等。咁所以喺各方面嘅因素底下咧，我哋都係要即係做好我哋嘅工作， 嗯、 再去招攬更多嘅企業咧嚟香港作為一個總部啦。咁最緊要就係我哋俾到佢個機遇啦。咁呢個大灣區機遇咧係我哋一個好好嘅收埋點嚟嘅。 嗯，即係繼續搶。即係或者爭奪或者揾招攬一啲新嘅企業嚟得留嗰方面就都係做好自己咁樣。 留當然要俾到佢哋睇到香港嗰、那個信心啦，同埋香港嗰、那個生意嘅機遇啦。咁其實有好多一個外國商會做個調研咧，對香港嗰、那個商貿嘅機遇咧都好有信心。 OK， 咁就唔係話好似好多外媒咁傳。即係講出嚟咧，就話對香港失去信心啦。咁呢個我又唔同意一方面嘅講法啦。 嗯嗯嗯。另外預算案有一點咧，都想局長講下嘅，就話目標啊，將香港建構為跨國供應鏈管理中心咁。可唔可以講下，即係跨國供應鏈係咪即係講緊，譬如而家一個生產線可能喺好多唔同嘅地方都做一啲生產啦。咁但係所謂嘅供應鏈管理中心，香港係一個咩角色，提供啲咩服務咧？ 其實咧就依個咧就係有好多內地嘅企業啦，因為好多全球經濟發展嘅關係啦，地緣政治，咁同埋一個生產嘅成本嘅問題咧，就好多利用內地嘅同埋國外嘅生產線咧，造成一個跨國嘅供應鏈咧，係做生產係銷售外地。 嗯。 咁但係要跨國嘅生產啊，各方面咧，佢對某一啲地方或者係對佢哋需要去。在各方面成立公司的地方是有一些資訊各方面的訊息是未必掌握得到。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和商業中心，我們的強項在我們的專業服務方面對國際這個貿易的認知是可以幫助到這些內地企業利用香港走出去其他地方。 嗯、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機構，譬如個金管局、投資推廣署、貿發局各方面或者一個信保中心咧，都可以幫到依家內地企業咧，係喺外邊咧，喺嘅外地嘅地方咧，係俾到足夠嘅資訊，幫助到佢哋咧係點樣尋找個商機，喺、 okay. 利用其他地方嘅供應鏈或者人手或者當地嘅營商環境啊，咁同埋你譬如話我哋信保局咧，可以俾到佢一啲資訊，關於購買者嗰個信譽保證當地嘅資訊環境或者嗰個營商情況，咁呢啲整體嚟講咧係我哋而家做緊嘅其實，咁但係點樣可以做到一條龍服務啊？單一窗口佢唔需要話每個局或者每一個單位咧去揾呢啲咁嘅信息咧，咁我哋商經局咧作為一個統籌咧，就希望咧將所有嘅提供資訊嘅單位或者部門咧係作為一個單一窗口咧，可以俾到內地嘅企業咧。是有足夠的信息，從而呢就會來到香港呢作為離岸貿易的總部。這個是一個相輔相成，可以 令到香港的經濟發展更加好，亦都可以幫助到內地的企業呢是利用香港走出去，就貢獻到國家這個經濟發展，怎樣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就是利用香港做一個平台走出去。其實我們亦到香港一個平台呢，令到外企走入去，咁點樣可以令香港做一個平台，令到內企走出去咧？呢個係發揮我哋香港作為一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嗰個角色啦。 都同啲市民未必好認識咧，即具體其實而家啲內地嘅企業去其他地方，可能設咗公司咁，可能有啲咩資訊係未必清晰，要香港嘅提供嘅咧。同埋頭先我聽你咁講，係啲企業已經走出去啦，已經設咗公司，而要香港再做其他服務，定係未走出去？係邊一類型嘅公司？ 有一啲就想走出去啦，未必掌握到即係其他尤其是東南亞國家或者嗰啲情況啦咁。咁譬如當地嘅法制當地嘅營商環境人力資源或者係當地有一啲需要綠色金融或者係一啲科技嘅發展呢啲係需要有啲資訊俾佢哋嘅，佢未必完全係作為一個企業咧咁容易掌握到。咁香港作為一個平台咧，我哋係掌握到好多啲資訊啦，貿發局有啲平台可以俾到資訊佢哋啦。咁一個信保局喺一個營商方面喺。譬如話購買者個信用保證依啲都可以俾到內地嘅企業一啲信息，利用香港做一個平台走出去啦。咁所以係一啲發展中嘅企業啦。咁有啲大企業已經走咗出去啦，當然佢哋有一個方法知道。但係更多嘅內地企業咧，而家係希望可以利用到 外面嘅生產同埋依一個供應鏈咧，係製造一啲產品咧銷售出去嘅。咁、我哋點樣幫到佢咧？香港有一個咁好嘅平台，咁好嘅資訊，對依個國際貿易有咁多嘅信息，我哋就可以作為一個角色咧， okay. 就係一個中心咧，有供應鏈中心咧，幫到內地嘅企業咧，用香港依一個角色啊走出。 所以剛才我聽你咁講咧，都係可能喺啲資訊上面嘅提供啦，同埋都話而家已經做緊好多。咁對於話目標成為一個嘅叫做跨國供應鏈嘅管理中心，咁有啲咩唔同咧？點樣先至叫達至一個中心？係咪都要國際嘅承認咧？ 咁唔係一定國際承認嘅，我哋一個角色嘅扮演啦。咁點樣可以做成一個一站式、一個單一窗口咧？咁令到嗰個企業係好順暢咁樣，係可以攞到啲資訊咧，從而佢哋嚟到香港落户。是做一個離岸貿易中心的總部啦，咁呢個就好重要啦。咁如果我哋可以扮演到呢個角色，提供到呢啲信息，咁內地企業就會利用香港呢個平台走出去，就係可以做成我哋作為一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角色。咁係咪要世界承認？呢個唔需要世界承認嘅。咁我哋呢個角色係幫助到內地嘅企業，等於我哋一個貿發局啊，或者我哋一個投資推廣處啊。咁係咪要人哋承認我哋先可以做到自己嘅角色咧？唔係一定嘅。 OK， 因為我見有啲意見啦，咁就香港如果要發展咧，做呢個嘅跨國供應鏈管理中心咧，有其他地方係可能一個強大對手喎，都係提新加坡啦，咁亦都提到可能佢同美國嘅關係比較好啦。同唔同意我哋如果要發展呢個角色嘅時候，新加坡都係一個比較大嘅競爭對手咧，或者香港嘅優勢係點樣咧？ 其實競爭對手周不時都有㗎啦，唔係而家先有嘅。咁我哋點樣可以發？展到我哋自己嘅優勢咧，咁呢個係好重要咯。香港有一個專業服務嘅中心啦，咁我哋過往亦都有好多我哋嘅業績啊、好處啊，俾到人睇到。咁最緊要對自己有信心先得㗎，唔係人講話有一個競爭對手咧，就覺得自己俾人哋比下去。咁我哋贏咗嗰啲有冇人講？咁係其實好多去咗新加坡嘅企業翻翻嚟香港，有啲人唔講喎，就走咗嗰啲就講啦。咁變咗，我諗係唔可以就係即係睇低自己個實力。香港。我哋有咁多年嘅基業，咁同埋對我哋有背靠祖國呢個咁好嘅強勢咧，其實我哋係唔需要太過睇低自己。我哋應該更加對自己嗰個實力有信心，從而走出全世界。咁好似頭先我哋講啦，我哋都同好多其他嘅不同嘅經濟體簽訂咗不同個自貿協議啊，或者係促進同埋保護投資嘅協定。咁點解人哋都會幫你簽呢？如果睇到你香港係冇機遇嘅，點解要同你一個合作個探討咧？咁我去到即係中東，好多國家都係好自動咧，係應邀咧，係即係邀請我哋同佢做從講佢係個雙邊嘅會談。咁希望咧都係探求係香港個經濟發展點樣可以合作。咁睇到其實好多經濟體對香港仲係好有信心。咁尤其是我哋個大灣區機遇啦，嗰、那個人口嘅分布啦，嗰、那個 GDP 嘅增長，咁好多發展中嘅經濟體咧，對香港嘅經貿發展咧係好有信心，所以我哋就唔好話睇低自己，成日抬高人哋，我哋應該係用一個平常心去面對應有嘅競爭。其實唔係新加坡同我哋競爭㗎，任何經濟體都會同我哋競爭呢一個經濟發展嘅。咁我哋點樣去贏人哋呢？當然我哋要將自己本身嘅優勢高度發展啦。咁亦都係要改善一啲我哋覺得係做得不足嘅地方啦。咁所以點解我哋會有一個這個供應鏈中心這個咁嘅概念呢，就希望可以幫到內地嘅企業呢係可以做到走出去嘅作用啦。咁同埋你睇返一個電商啊各方面嘅發展，就係我哋都要係新嘅方向呢，係向為香港的未來經濟咧，係打好一個好的基礎啦。 嗱，講下即係講完一啲國際環境相關嘅一啲定位或嚟緊嘅策略啦。咁又講下而家本地嘅經濟相關嘅預算案，提到話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方面咧，就話截至一月底啊，係批出咗超過2700多億嘅貸款啦。咁其中又提到話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咧，下面嘅80%-90%擔保產品咧個申請期會延長兩年嘅咁，個諗法係點咧？或者點評估個需求咧？當中有 咁其實就嗰個計劃咧，就係而家延長兩年啦，因為嗰個經濟咧係仲未完全復甦啦。咁我哋都係希望可以幫到呢個中小企咧嗰個 延續落去佢哋嗰個經營啦。咁所以就係延續兩年。 咁 其實咧就我哋會加多100亿去變咗咧，總共嘅承擔嗰、那個上限咧就2900亿。咁而家我哋批咗2720亿出嚟啦。咁其實幫咗大概係有61000间企業嘅。咁其實個就業人數係差唔多77万。咁所以我哋覺得喺一個階段咧要延長呢、這個。80%或者90%的擔保咧，係幫助企業咧再渡過一個困難的時期。咁呢個都好受到個企業的歡迎嘅。咁喺而家嚟講咧，就個申請都非常好嘅。 嗯，有人提到話100%擔保嗰個嘅產品咧，而家就尤其是咁，四業界都有提到啦，話係還款期加上利息又高啦，生意又唔係咁好，都可能出現一啲周轉問題。今次又冇特別話即係。延長呢一班人或者幫呢一班人本身申請咗嘅人嘅一啲情況啦，擔唔擔心佢哋可能都會面對一啲做生意嘅時候有啲倒閉嘅情況啊？或者點睇呢一個計劃？ 其實百分百擔保咧係2020年推出嗰陣時好特別嘅環境咧，就經濟係受到好大衝擊啦，就推出個百分百擔保。但係呢個唔係一個長遠咧係去幫助企業去營運嘅模式嚟嘅。咁其實睇翻個數據咧，那個申請嗰個數目係下降緊嘅。從年初2023年年初個差唔多1000间咧，到年尾嚟講咧，差唔多去翻300间度。咁其實個還款期係好長嘅，百分百擔保你可以有還息不還本。咁其實就係我哋而家停咗依一個百分百擔保之下咧，佢亦都可以採取一個部分還本嗰、那個安排嘅。咁有10%啊，20%，30%咁樣。咁變咗佢嗰個還款期咧，其實可以部分還息同埋部分還本咧，係可以增加到拖長到60个月。咁比佢原本嗰10年嘅還款期咧，加埋一齊咧15年嘅還息還本咧，咁其實係幫到企業嘅。咁我哋就睇到咧，暫時係冇咁嘅需要啦。咁但係我哋維持80%-90%嗰、那個借貸啦，咁呢個亦都係幫到企業嘅。咁其實喺呢一方面咧，我哋都會密切留意個情況啦。咁但係我哋喺呢個階段咧，就唔覺得百分百擔保呢個咧係有繼續需要持續落去嘅需要啦。 OK， 都講下成個經濟環境啦，包括睇到統計處有個數字嘅一月零售總銷貨價值咧，臨時估計係365亿，按年就上升有0.9%，但係就個升幅去計咧，就話低過上年12月咧7.8%嘅，係14个月以嚟嘅最細嘅升幅。咁當然有啲説法就話可能有個基數效應啊，或者同嗰個新年同上年唔同嗰個比較啦咁。但整體嚟講，你點分析個原因咧？而家嗰個零售市道係咪都？是比預期差定係點？ 我諗整體的經濟發展有很多原因嘅，咁就唔係單一原因啦。咁可能是個人的消費嗰個意欲嗰、那個有改變啦。咁我諗係點樣去刺激個消費咧？咁而家政府都有很多的舉措啦，譬如又有夜奔分啦，又有一個城市經濟啊。咁嚇啱啱財政司長喺嗰、那個。預算案嗰度咧，亦都話我哋有煙火表演啊。咁呢啲都係希望咧，就係、是、刺激個經濟嗰個發展同埋市民嘅消費啦。加埋又開放咗一個西安啊，同埋一個青島啊嗰、那個自由行。咁可能以後陸續仲有更多地方嘅自由行開放咧。咁就希望可以引入一個外地嘅旅客，外地嘅旅客同埋外地嘅旅客咧，係可以嚟到香港咧。是旅遊啦，咁而從而增加依一個消費嘅意欲啦，令到依一個零售業界啊、酒店業界啊、旅遊業界啦，嗰、那個生意咧就會恢復翻過嚟。咁最主要就係我哋希望都係啲航班嘅恢復係可以增多啦，咁可以引入更多嘅外地旅遊嘅客人嚟到香港啦。咁香港仲有好多吸引力嘅，咁除咗我哋嘅 M Plus 啊，或者我哋個故宮博物院啊，咁而家。在新的施政部新的一个财政预算案里面讲的烟火的表演啊无人机的表演都有新的吸引力啊，加上香港有很多行山的景点啊，其实很多旅客呢会好希望呢来到香港是去一个郊野的活动啊，咁呢啲我哋做多啲推广呢是可以令到吸引更多的旅客来到香港，从而振兴一个零售業界啊，或者一個餐飲業界嗰個需求嘅。 點解有啲説法話，即係其實零售好啦，或者整體嘅經濟咧，香港嘅恢復速度咧，都好似 在疫後比起其他城市都相對慢一些，這個怎麼看呢？還有剛才局長都講到，現在其實政府有很多不同措施，夜繽紛、日夜都繽紛等等，這些措施其實看不看到那個的成效有多大，是不是真的令到市民很願意繼續留在香港消費呢？ 其實我想最主要是一個氣氛，先 搞一個氣氛出來，令到那個市是旺，這個是一個心態而已。如果大家都覺得那個市是旺的，咁大家都會出翻嚟去消費啊，覺得係好多地方可以去玩啊。咁呢個係非常重要嘅。咁呢個我諗係一個其實一個習慣性，喺個疫情底下咧，好多人個習慣係改變咗。點樣可以重新翻本港嘅市民嘅消費意欲啊？同埋點樣可以引入一個外地嘅遊客嚟到香港一個消費意欲咧，係好重要。咁當然咧，好多功夫需要做嘅。咁點樣香港有啲新嘅吸引力啊？所以點會諗咁多嘅？新的舉措啊，咁城市經濟，咁點樣引入一啲城市嚟到香港啊？咁我諗好快四月就有一個七人欖球賽啦，咁呢啲都會振興到香港個整體個經濟嘅發展同埋一個消費，咁搞多啲城市經濟，呢、這個亦都係政府裏邊咧，而家我哋係有一個統籌啦，係點樣可以引入更多城市經濟，點樣可以開放更多嘅旅遊嚟到香港咧？是振興翻依一個零售啊、餐飲啊各方面，咁呢啲都大家喺度做緊好多功夫，咁希望可以好快見到一個成效咯。 OK， 好啊，唔該曬局長上我嚟直播室啦，今日係千禧年代呢度啦，同我哋講到好多預算案相關嘅一啲措施啊。啱啱傾過咧，就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頭先又講到包括有啲同電商平台嚟緊都會有再多啲公佈啦，又傾緊出嚟啲發展嘅時候，做生意嘅朋友會唔會都對於電商平台，尤其是進入內地嘅電商平台有啲興趣？当中可能有些什么情况都可以欢迎打来18723111 18723111，九点钟之后继续有千禧年代，转头回来再见，拜拜。 2024年3月6日，立法会三个委员会今日将就23条立法公众咨询举行联席会议，教育局就科学课程框架向小学发通函，今日办简介会讲解内容。美国 Meta 旗下多个社交平台一度发生故障，几个小时后恢复正常。加沙停火谈判仍未有突破，哈马斯称谈判道路不能无限期开放。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前咧就係中央宣布咧新生咧两个嘅港澳个人游嘅城市啦，咁包括就係西安同埋青岛，今日咧就正式开放咯。咁有啲唔同嘅分析啊，会唔会都为香港经济都会注入一啲嘅动力咧？咁亦都分析到咧呢两个城市啊，本身都系一啲有千万人嘅人口啦，个人口数目比较多嘅咁。另外每年嘅GDP 咧都系话超过10000亿嘅，咁会唔会都带嚟一啲相对高收入或者愿意花钱嘅旅客嚟到香港咧，加上佢哋都系嚟自比较远啲嘅地方啦，咁可能都会喺酒店嗰度过夜，过夜客又会唔会系多啲咧？咁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佢哋呢段时间都会唔会收到一啲嚟自呢两个城市嘅西安同埋青岛嘅一啲内地旅客嘅订房啊？有香港中旅维景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张启腾，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 今日就正式开始呢两个城市嘅内地旅客啦，可以以个人游嘅方式啦嚟到香港啦。咁有冇话睇到三月啦？唔好净系讲今日啦，三月成个酒店预订嘅情况多唔多系嚟自呢两个城市嘅客咧？又 因为依家如果预订酒店咧，好多都系透过一啲网上嘅平台嘅。咁所以咧就佢嚟自边个地方咧，都要可能等到佢去到酒店。去入住做登記嘅時候咧，咁我哋先睇得到嘅，因為如果佢網上邊去 book 酒店啊咁樣咧，咁即係我哋就唔知道佢係嚟自邊度嘅嚇。咁當然啦，我哋都即係覺得呢個開放更加多嘅自行城市咧，對香港嗰個酒店旅遊業咧，一定係有正面嘅幫助嘅。 但係就算拆唔開條數啊，有冇睇到整體三月咧都多咗旅客去訂房嘅咧咁？ 三月我哋睇翻相比起二月啊，咁啊，即係唔計嗰個農曆新年嗰啲假期咧，係好少少嘅。 嗯， 就相比起即係都係正常嘅非假期嘅時間咧，咁啊嗰個訂房啊都係好少少嘅。 所謂好少少係可能嗰、那個住房嗰個百分比個比率啊，去到點咧？同上個月唔係新年嗰啲日子比， 多幾個 percent 咯嚇，嗰幾個百分比咁樣係啦。 嗯，有冇睇到話房價都因為咁有啲價錢上面嘅變幅啊？或者啲訂單通常係留喺度幾多日咧，住幾多晚咁樣？ 咁個價錢又唔會有太大嘅變化嘅、嗯、我哋依家譬如四星酒店係大概都係六七百蚊咁上下啦，咁、嗯、樣咁一般依家遊客咧就平均都係住兩晚左右嘅，咁如果係西安同埋呢個青島市啦，咁因為都相對比較遠少少啦，咁樣咁我哋都即係預計佢喺香港逗留可能兩晚到三晚咯。 OK， 嗱，講下啦，之前譬如酒店有冇啲一啲計劃，已經特登譬如去呢兩個城市嗰度做一啲嘅宣傳推介，定係都係未住一啲將來嘅計劃先？有冇啲咁嘅諗法嘅？ 我哋就反而未必會去到當地去做個推廣啊，咁因為本身第一，我哋如果中旅酒店咧喺內地都有唔少嘅，即係維景呢個品牌啊，咁都有唔少內地嘅市民都認識嘅。咁啊，第二咧就我哋反而會同一啲網上嘅平台咧就加強合作，係啊，即係喺個平台上面會做多啲嘅推廣啊咁樣。 嗯，具體係點啊？即係純粹喺網上面加多啲宣傳，即係針對呢兩個城市嘅客噶嘛？定係點啊？ 係啊，冇錯冇錯，譬如話佢喺一啲平台去搜尋香港酒店啦，咁樣，咁我哋都可以同呢啲平台合作。譬如話可能有啲嘅宣傳費啊，嗰啲廣告費啊，咁樣，咁啊令到我哋嗰個酒店係更加容易揾到啊，或者有啲可能係一啲首頁啊，都可以睇得到我哋酒店咁樣啦。 嗯，其實估計呢兩個城市嘅客嗰個嘅留港啦，嗰啲日子啦，或者即係願唔願意消費啊，願唔願意俾一啲相對高嘅酒店房先，你哋譬如酒店業界嘅評估會係點啊？ 我個人嗰、那個睇法咧，就係頭先講啦，即係佢因為我嗰、那個如果坐高鐵啊，坐高鐵嚟到香港嘅話咧，講緊都要八九個鐘啊，十個鐘咁上下嘅嚇。咁坐飛機就大概兩個鐘頭到啦咁嚇。咁所以我哋預計即係佢如果係即係咁樣去計劃去嚟香港去玩嘅話咧，咁啊即係起碼都三日啊四日時間啊咁樣嘅嚇。咁、當然咧就即係都有機會一站多程啦，可能去埋澳門啦，因為好多內地嘅遊客佢哋嚟到香港咧，咁都會去埋澳門嘅嚇。咁所以我哋又估計佢喺香港如果逗留期間咧，就都一定係會消費啦，包括對一啲餐飲啊、零售啊各方面都會有啲幫助嘅嚇。咁再加上就即係如果以往嗰啲旅行團咧，咁佢就未必會帶佢去一啲嘅，即係可能買一啲比較貴價嘅一啲地嗰啲商鋪啊，或者奢侈品啊嗰啲咁樣啊。咁如果呢啲遊客嚟到，我估計都會去即係我哋好出名廣東道啊嗰啲咧，會行下咁樣啊。咁所以相信嗰個消費力都唔弱。再加上如果遠嘅話，比較好簡單，我哋去，如果我哋譬如去台灣、日本咁樣，咁我哋都會係即係計劃曬成個行程啊，去邊度消費啊等等呢啲咁樣啊。 其實以往咧，酒店接待呢兩個城市嘅客多唔多咧？即係以往可能就團多啲，定係點咧？多唔多嘅咧？ 以往係唔多嘅，係啊，以往唔多嘅，係因為如果旅行團嘅話咧，就疫情即係呢幾年疫情啦咁樣，咁同埋疫情後咧，成個旅遊嗰個生態都有啲唔同嘅，即係啲旅行團少咗啦，咁再加上依家就即係你喺呢啲平台去訂酒店啊，或者訂門票啊，都方便，所以大家都係即係傾向咧就自由行嘅，咁、 okay. 所以今次即係開放呢啲自由行城市咧，相信係即係對香港嗰、那個酒店旅遊業啊各方面咧都係會有進一步嘅一個提升咯。 嗯，因為有啲比較就係譬如青島同埋西安嗰個人均嘅 GDP 咧，就係分別大概 13.9万人民币同埋8万人民币啦。有人就再比较广东省啲城市，譬如广州、深圳咧，嗰个嘅人均 GDP 咧，大概都系15.4万啦，同埋18.3万啦咁。有人咁样去比较嘅时候，你同唔同意？即系以往就可能相对少啲呢啲客啦，但系就算有一个人由开放到呢两个城市，佢哋即系个消费力啦，亦都涉及到佢哋愿唔愿意喺一啲贵啲嘅酒店房嗰度住，都可能有关系，涉及到嗰个能力。你自己觉得会即系愿唔愿意俾一啲高啲价钱住一啲贵啲嘅房啊？咁自己点评估咧？ 都会有嘅。咁四星酒店就相对嚟讲都会比较大众化啲。咁当然即系香港都有啲好靓嘅酒店啦，五星啊等等嗰啲。咁我谂即系唔同嘅。遊客咧，佢都會有自己嗰個預算嘅。有啲客可能會喺即係購物方面會支出多啲啦，有啲可能會喺住方面咧會支出多啲。咁呢個真係因人而異嘅。咁反而就我覺得就依家開放咗即係多兩個自由行城市啦。咁咁我哋譬如酒店點樣做嗰個服務啊，或者就即係點樣提升嗰個嘅旅遊嗰個接待嘅能力啊咁樣。咁我哋本身中旅就即係呢一兩年都喺酒店嘅房間嗰個提高嗰個供應量方面咧，我哋都有即係做咗啲工作嘅。咁希望都。即係有陣時，即係內地遊客可能佢哋覺得香港酒店都偏貴啦，如果同內地比較。咁但係當中當然有個因素就係香港嗰、那個個各樣嘅成本咧，其實都一定係比較內地係高嘅。咁、okay. 但係即係我覺得我哋做好呢、這個即係接待嘅準備，做好服務咧，咁相信嚟緊如果進一步再開放更加多嘅自由城市咧、即係大家嚟到香港個體驗好嘅，咁一定係更加願意去消費嘅。 我想搞清楚，你話房間都做咗一啲嘅工作，所以做咗一啲工作係咩意思？同個酒店係咪即係承載到接收到咁多嘅旅客有啲咩關係？ 我哋本身呢一兩年咧都即係香港有投資一啲新嘅酒店嘅、我哋譬如可能自己興建一啲新嘅酒店啦，喺紅磡我哋有個紅磡文景酒店，咁今年都會投入服務嘅。咁另外就呢、這個就直接提高個酒店嗰個房間嘅供應量啦，咁樣啦。咁你供應有多嘅時候，其實你個房價就相對就會即係優惠啲咯。 人手方面咧，因為過往話業界有啲意見都話人手唔夠啦，咁亦都令到成個人手嘅成本啦都要高咗咁。有冇話應對今次譬如話真係多啲自由行城市嘅開放，你哋喺人力方面有啲咩調整咧？ 我哋都有申請嗰個輸入勞工嘅，當中一個比較大嘅一個困難咧，就係即係我哋要提供個住宿啦，俾呢啲外嚟嘅勞工啊咁樣係啦。咁呢個都係個幾大一個成本啦，同埋都幾難，因為大家都知道香港嗰、那個第一租金好貴啦，第二就即係、你要揾一啲比較合適嘅地方咧，俾呢啲外嚟嘅勞工咧都比較困難嘅。咁呢、這個即係當然，如果政府可以有多啲支援，就即係更加好啦。咁另外本地嘅話咧，依家我哋都好多即係俗稱炒散嘅一啲即係請一啲員工咁樣嘅嚇。咁因為好似大家都越嚟越傾向即係。唔係做長工啊，係炒散咁樣啊，咁變咗我哋都即係唯有係即係用一個高少嘅價錢去請啲炒散嚟應付咯嚇。 嗱講翻短期啲，而家講緊即係今日就正式開放呢個西安啊、青島呢一個嘅個人遊嘅城市啦。咁除咗話我頭先問啊，有冇直接去當地宣傳？你哋就話即係都冇嘅，可能喺網上面做多啲咁。但係有冇一啲套票式嘅宣傳，譬如酒店同埋其他交通工具，例如機票？或者高鐵飛咁，有一啲呢一類型嘅合作去吸引呢兩個城市嘅客咧。 暫時都未有嘅，暫時都未有，係啊，因為其實因為依家網上平台咧都真係好透明啊，咁、所以譬如話我訂酒店，有啲客人反而佢咧。即係未必太喜歡，即係好多嘅嗰啲套票嘅形式，因為佢覺得即係個價錢可能即係佢寧願我門票有優惠，或者係可能酒店有一啲嘅優惠，我比較到嗰個價錢啊咁樣咧，咁反而佢仲喜歡咁，同埋佢嗰個時間啊安排方面又會有啲彈性啊咁樣咯，係啊，因為有啲套票可能又有限制嗰個時間啊各方面。暫時我哋亦都冇同其他一啲嘅景點啊，或者嗰啲公共交 交通之類嗰啲高鐵啊，可以去傾合作咁樣嘅。 嗯，咁你自己預啦，開放咗呢兩個城市啦，之後係咪會繼續開啦？同埋你自己覺得三月係咪都就算開放咗，都未必話帶嚟太多嘅旅客，可能去到去到五月，可能去到黃金週咁。自己預期嗰個酒店嘅客嗰個趨勢嚟緊係會點樣咧？ 如果內地假期嘅話咧，咁一定會即係多咗啲內地嘅遊客過嚟嘅。咁尤其嚟緊即係五一嘅長假期啊，咁樣嚇。咁我哋預計都會包括呢兩個嘅新嘅自由行城市咧，相信都會多啲遊客嚟香港嘅嚇。咁呢個我諗稍後如果政府有一啲數據，我咁都可以公布啦。咁對於嗰、那個呢兩個自由城市咧，就我哋預計咧，就應該三月份咧，就三月中下旬咧，應該都會即係、就是、有啲遊客就開始過嚟香港噶啦，係啊，就未必需要等到去長假期，係啊。反而我都覺得就即係呢啲淡季嘅時候咧，即、就是、我哋都可以有多啲嘅一啲活動啦，啊，俾啲遊客啊咁樣嘅嚇，包括政府都話預計即係嚟緊計劃每個月都有啲煙火嘅表演啦，嚇、啊、嘅表演啦，咁、其實呢啲某程度上都會令到啲遊客嚟到香港有多啲唔同嘅體驗啊咁樣嘅。 嗯，好，唔該曬張其騰，同你傾到呢度。張其騰咧，香港中旅維景國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啊，講到有關於再多兩個嘅城市咧，係西安同埋青島咧，係開放咗呢個個人遊嘅城市啊。轉頭翻嚟再傾，先聽時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譚家齊，製作周偉業。 書本《The Handshake: A Gripping History》，我暫譯為握握手。一扣成盟的历史，这本书以握手入题，讨论不同文化中人际示好的方式，从而分析人类如何利用身体触感建构群体和联盟。 作者艾拉沙马希出身穆斯林家庭，因为男女有别的宗教原则，原本对西方握手礼仪十分之抗拒。不过在英国大学学习的时候，作者明白握手的多重意义，亦都懂得分辨握手同埋拖手仔嘅异同，于是对呢种人际定交嘅方式产生咗浓厚嘅兴趣。 艾拉系古人类学家，佢写书嘅诱因系因为喺新冠疫情隔离政策下，握手成为禁止嘅行为，佢竟然因为唔能够同新知旧语握手而若有所失，深入思考究竟握手会唔会俾碰手踭或者合十等礼仪去取代。於是從專長的尼安德爾人研究出發，指出握手最少有700万年的歷史，甚至可追溯到進化的過程，因為不少靈長類在打鬥之後會以握手表達和好。 這樣握手文化究竟有什麼象徵意義呢？從美索不達米亞的商業活動就可以知道握手有成交的意義。希臘荷馬史詩就形容對敵人的英雄最後握手的時候，就是化敵為友。古罗马人就以握手来肯定对方的地位和权威。 握手礼节在欧洲的重生要在宗教改革之后，因为清教徒之间平等相处，于是彼此的问安便以握手进行。欧洲史家甚至发现握手礼仪的兴起几乎是与民主思想的发展同步进行的。无论如何，疫情过后见到值得交往的新朋友，最好都是主动回应人类百万年来的心理需要，握握手做个好朋友吧。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The Handshake: A Gripping History》，作者艾拉沙马希，由 Profile Books 出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朝早参加港澳政协联组会讨论，主持会议的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开场发言时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专门前来看望，并参与联组讨论。与委员共商国事， 充分體現中央對一國兩制事業的高度重視。梁振英說，全國政協主席王沪寧日前發表了常委會過去一年的工作報告，政協委員昨日亦聽取了總理李強的工作報告。今早聯組會議上，港澳政協可以結合港澳工作，圍繞維護港澳長期繁榮穩定，推動港澳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切實發揮港澳委員積極作用等內容，以政見言。全國人大常委李慧瓊回顧擔任人大常委一年來的工作，他說深感光榮，責任重大，亦都有挑戰，感謝中央的支持和信任。作為歷來最年輕的港區人大常委，李慧瓊說認識到人大的立法程序，同時留意到市民不太掌握人大常委運作，因此每次召開兩會或人大常委會之後，都會在合適範圍之內與社會分享相關內容，希望透過實際經驗做好溝通橋梁的角色。至於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他就認為公眾諮詢收集到的意見大多數支持立法，可見市民的聲音很清晰，相信政府將會堅定推進立法工作。聯合國大會繼續討論美國上個月運用否決權否決加沙決議案的問題。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耿爽說，加沙衝突爆發近五個月以來，安理會要求停火的行動被美國四次強行阻撓，中方深表失望。耿爽說，立即在加沙實現停火是拯救無辜平民的需要，是展開人道救援的前提，是避免衝突進一步升級擴散的關鍵。國際社會必須以最強的緊迫感和最大的政治決心，推動在加沙立即停火，結束衝突，為加沙民眾保留生存下去的希望。耿爽又說，中方敦促以色列立即取消對拉法的進攻計劃，停止對加沙的軍事進攻，中方亦都敦促以色列停止詆毀兩國方案的做法，並且呼籲加大國際和地區外交努力，重塑可信的多邊進程，重振兩國方案政治前景，重啟以巴直接談判。天氣方面，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雨，初時有霧，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25度，稍後氣温逐漸下降至晚上大約19度，吹微風，漸轉吹和緩北風，離岸風勢清勁。展望聽朝氣温降至16度左右，最後幾日仍然清涼，風勢頗大。而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8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6234点，升71点，总成交金额5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6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80点，跌3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269.6升个四，美团87.2升0.85，阿里巴巴70.8升个一，友邦保险60.1跌7毫。蒙牛乳业18.38升8仙，百度集团96.25升9.5，汇丰控股60.6升5.5，建设银行4.81升1仙，携程集团336.8升4.2，理想汽车149.7跌2.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4，日元150.04。瑞士法郎0.885，加元1.36，人民币7.198，英镑对美元1.27，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5，新西兰元对美元0.607。日经平均指数报40008点，跌89点。港金报1985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25.37美元，卖出212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咁所以好多嘅展览合约咧都将会冇办法系签约嘅咁。佢都提到咧，坊间咧有啲人话误会喺而家嘅楼市比较疲弱嘅情况下，如果西九系要用啲土地资源，即所谓卖地嘅话咧，系会进一步推冧楼市呢个说法嘅。咁佢就话咧系唔会一次过推地啦，只系会用界切豆腐嘅形式，佢系切豆腐嘅方式嚟推部分嘅土地啦。咁啊，去足够营运同埋员工出粮咧就可以啦。咁究竟系西九面对呢一个财政状况，如果用卖地嘅方式嚟处理又得唔得咧？咁请你一位嘉宾去同我哋倾下，有香港测量师学会前会长刘振刚，早晨。 早晨，主持，早晨。 早晨，刘振刚，点睇啊？唐英年形容话，即系就算。首先賣地呢個方式可唔可行啦？同埋佢話就唔係全部推曬嘅，好似切一細塊豆腐咁，佢咁樣形容啦。咁你自己點睇西九文化區用賣地呢個方式而維持個財政狀況咧？ 嗱，我諗最早嘅時候已經係政府批土地俾西九文化局啊，亦都增加咗嗰個地積比率。當年啊嚇。咁、那個目標咧，其實就係利用土地嗰個收益咧，嚟支援整個西九文化區嗰個發展嗰個路向。咁而當日我如果冇記錯咧，就其實就係諗住咧，就係一個平穩嘅租金收入。即係靠起咗啲樓，咁西九文化區咧就可以分嗰啲租金收入，咁而令到嗰、那個運作咧比較暢順嘅。咁今天我相信可能咧要提早將部分嘅未來嘅租金收入咧變成即時嘅收入，即係將佢節演咗先。咁然後就希望可以多啲營運嘅資金俾翻今天嗰、那個處理唔同嘅人工支出啊，或者係嗰、那個 營運啊等等 個營運等等等等，即係所以我相信都係將嗰個土地嘅收益咧用唔同嘅方法顯現出嚟嘅啫。咁而你頭先講個字眼界豆腐，我相信一路都係諗緊一塊塊嘅土地拱出嚟嘅，而唔會係成批咁樣一次過拱冧嘅樓市。我相信唔會。咁我相信而家因為我哋未睇到政府交付俾政府嗰個文件啦。咁但係我諗如果基於而家啊唐英年主席嗰個說法嘅話，我哋係可以理解到嗰個做法係。即係佢哋應該係深思熟慮做咗，都我諗依家唔係講緊半年一年嘅時間，係過往幾年已經係睇到嗰個情況係咁樣會出現嘅嚇。 嗯，所以你覺得賣地係一個可行嘅方式，定係都睇到即係除咗計條數之外啦，首先賣地帶來可以幾多錢去應付到嗰個頭先講嘅營運啊、買出糧啦、啊，呢、這個第一啦。第二就係好似都似乎有啲限制，我見係咪話即係西九同私人發展商係要以 BOT， 即係講緊建造、營運及移交模式發展酒店、辦公室及酒店及住宅。咁但係管理局係要保留嗰個發展業權，係唔可以賣斷嘅。據你所知係咪咁嘅？ 嗱，咁究竟我哋點樣去點講咧？著同嗰個發展商合作咧，呢、這個就係個關鍵啦。咁嗰、那個業權當然會留翻向呢個西九文化局，佢係作為即係政府俾佢嗰個我哋叫業主啦，即係佢揸擁有嗰張地契。咁好啦，但係喺個地契度咧，佢就會究竟點樣可以將嗰、那個發展權益批出去，而要求嗰個付款方式點樣唔同啦？嗱，我頭先講，如果你話我分個租金。我要發展商去起樓，咁然後起好樓之後有租金收入咧，我先分嗰個租金。但係我哋去做嗰個發展權益嗰個分配嘅時候，有好多種方法去諗嘅，就可能我會提早叫發展商俾一個地價我先都得啊，即係往後我可能分嗰個租金咧，分嗰個比例咧就會細咗好多。咁然後將嗰、那個即係其實簡單而言咧，就將未來嘅租金咧。我節演咗，變咗做而家嗰個地價，我收住先。咁然後就將未來個收益咧就減少，變咗就現在嘅收益咧就多翻啲，咁嚟去配合嗰個財政需要嚇。 嗯你自己覺得可以帶嚟嘅錢，或者呢個時候諗呢個方法係咪抵咧？因為嗱，未來嘅租金唔知點啦，但係而家可能有人話咁樣賣地，可能個價都未必特別高喎。咁呢個係其中一個考慮啦。你覺得係咪咧？又？ 嗱，我諗而家嗰個商業市道咧，大家睇到係比較困難少少嘅。咁我哋雖然見到咧，內地嘅專才啊，同埋企業咧，就開始陸續 進駐香港啦，但係個時間都需要一段頗長嘅時間先係可以完全恢復翻個情況。咁因為而家西九管理局始終佢又擁有個土地資源啦，咁今天所以雖然咧可能係真係冇咁理想，但係而家如果佢唔向政府再攞錢嘅話，佢可以動用到嘅資源基本上就係嗰個土地資源。咁如果係咁，而家呢個係一個可行嘅方法。咁而佢亦都要個園區都要繼續發展嘅，因為我多咗發展商入嚟，佢起咗樓咧，其實會大旺咗個園區。亦都係早日去落成到園區原本嗰個發展目標，咁所以我相信佢應該係有秩序咁要係批一部分嘅權益出嚟，咁然後帶動整個園區個發展咯。 嗯，但其實從西九成個財政嘅持續性去睇咧，因為我見譬如行政總裁馮靜淑儀都形容西九賺錢能力咧係已經係相對高噶啦，佢就話收回成本率咧係超過40%咁，佢形容比較高啦。咁但係要點樣持續落去咧？即係你賣地，你地係有限噶嘛？咁點樣係喺收回極成本率都係得唔夠一半，但係又要個財政持續，但係又係有限嘅土地資源，點樣係長遠去支撐到成個管理局嘅營運咧？ 嗱，呢個即係當然係好困難嘅問題啦。佢成個西九管理局個管理層都又好有經驗，有前嘅高級嘅政務官喺度。但如果我從香港個角度出發，我哋個人口好密集，我哋對文化設施嘅需求咧，我相信喺個旅遊業嚟講都係強大嘅。咁從以往嘅經驗去睇到，如果我係做旺咗個區，咁我個租金收益咧就一定會上升嘅。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去睇咧，就係我哋要喺嗰、那個即係文化事業個主業以外咧，創造多啲收益入嚟。即係無論以往嚟講，我哋睇無論係餐飲可能係文化上面有關嘅銷售，或者今天我哋去睇演唱會或者表演事業嗰、那個帶動出嚟嗰個收益係龐大嘅。咁我哋好多時會見到喺公園都會有大型嘅音樂會做到，咁當然佢可能要喺日頭嘅時間，唔好喺夜晚啦。咁呢啲我相信都係未來一啲香港城市之都其中一啲要考慮嘅嘢，點樣可以大旺整個區，而嗰度就會產生到租金收益，會幫到成個園區嗰、那個營運嘅嚇。 大旺睇下有冇其他嘅租金等等嘅收入啦。另外咧，有人提到話，就算真係用賣地嘅方式去改善個財政啦，都話係咪要先提升個地積比先至好去考慮係咪出售土地？呢、這個又點睇咧？又？ 嗱，呢個地積比率已經喺最早呢個園區推展嘅時候咧，已經加咗一次嘅。如果冇記錯，咁嗰時已經係睇到嗰個園區我哋係要靠土地收益嚟去做基礎。咁所以我諗，如果要再加個地積比率咧，就要過城規會啦，同埋旁邊嘅點講啊，住宅啊，或者個市民。佢對呢個園區嗰個景觀啊，影響嗰、那個周圍環境嗰度咧，我相信都會有意見嘅。咁所以呢方面，我相信要再從長計議啊，真係係咪仲有空間去處理咧 ？OK 雖然就話頭先一開始已經講啦，即係唐英年亦都講話唔係一次過賣曬嘅，即係佢形容好似豆腐切一細塊咁。你覺得應該係？即係短期係應該喺土地資源嗰度係賣幾多咧？如果真係賣地嘅話，去應付嗰個嘅財政嘅需要啦。另外就係除咗用土地資源之外，有人提過發債嘅，又得唔得咧？ 首先講咗土地資源先啦，因為那個規劃上面已經好多嘢係定咗喺度啦。我相信可以變嘅空間咧唔係太大，因為我哋見到西九有個好特別嘅地方，佢做咗一個好大型嘅地庫喺度。咁有關好多結構咧，我相信已經係。即係可定咗落嚟嘅，咁如果喺呢個情況之下，就要睇翻邊啲類型嘅用地，佢個用途或者係個位置咧，係較為方便。即係舉個例，我哋而家喺九龍站透過元芳嗰度嗰條天橋行過去嗰啲地方，就而家我哋見到係第一幅即係發展賣出嚟俾新鴻基啦。咁我相信就可能我哋會沿住呢個思路，就係個交通要方便嘅位置，即係個位置要方便。咁嗰啲地咧就可能會賣先，而偏遠啲嘅地方咧就可能會遲少少先再賣。 咁呢個就要睇翻嗰個交通配置嗰個其中一個考慮啦。 嗯嗯。 好啦，如果我哋去翻發債嘅話，咁究竟邊個做擔保咧？因為咁發債嘅話咧，係即係而家政府亦都係一個大方向啦。 嗯。 即係幫助我哋拓展我哋嗰個債務市場，睇到我哋個長遠個利率嗰個走勢啊，各方面。咁、但係始終，如果我哋而家睇翻個西九嗰個主業，原來係賺唔到錢嘅，或者產生唔到利潤啦，應該咁講，產生唔到利潤嘅話咧、其實就要諗究竟那個債務嗰個最終邊個嚟去還嗰筆錢咧？咁、而呢筆錢係唔係都係用翻嗰個土地權益嚟做個基礎，或者係政府係最終係承擔個債務？咁我相信呢個係要解決咗呢個最終究竟邊個係還債嗰、那個決定先。 OK， 好啊，唔該曬，劉振剛同你傾到呢度。劉振剛係香港測量師學會前會長，講到關於西九文化區個財政狀況，近日都有啲咁嘅討論嘅。休息一陣。 CIBS 人人广播 升级服务， 关于声音工作的电台节目，嘉宾 Podcast 制作人李碧如。 Podcast 是完全没有新闻没有天气要报的嘛，可能你一个星期一个节目，那个星期的事你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你要归纳一起估埋的听众想听什么，也都没有那么互动咯，这个是最大的区分。 CIBS 节目升级服务，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预算案计划在海滨引入餐饮零售设施，海滨事务委员会成员何文耀。 提供餐饮不是那么简单，但是我们看到很多机遇，现在正在做智能售卖点，初步发展局在想都会引入两个地方去试，能够有多些地方可以买到些东西喝，然后才继续行。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下有关于一啲行乞活动嘅情况啊，见到有区议会喺由尖旺区议会咧，都喺寻日啊三月五号咧系有开会啦，系倾到有关于区内一啲行乞嘅活动嘅，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去讲下区内嘅情况系点啊？有由尖旺区议员叶茂东，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 你好，可唔可以讲简单讲下区内嗰个行乞嘅情况，系咪真系比较严重咧？有几即系形容下情况系点样先？ 我哋留意到咧，喺去年复常之后开始咧，即系都系有即系一啲疑似行乞嘅情况啦。咁、见到嗰啲人咧，就会即系通常都会喺我哋比较多人嘅一啲大马路啊，或者啲路口咁样咧。就去行乞，咁好多時見到咧，即係點解會引起我哋注意或者引起街坊嘅關注咧？因為好多時佢哋都係一啲肢體係不全嘅一啲人士嚟嘅，咁亦都似乎唔係本地人，咁所以呢個就引起咗我哋嘅關注咯。 點樣睇到佢哋肢體不全好明顯睇到啦，即係可能斷咗隻手咁樣。咁但係點樣睇到係咪本地人咧？如果唔係本地人，係咪即係一啲跨境嚟嘅人士咧嚟進行嘅行乞咧？又 好多時佢哋都會即係我可能有啲途人路過都可能係會開口即係行乞啦。咁佢哋都係操啲即係普通話，甚至係一啲比較有口音嘅普通話啦。咁所以我哋都懷疑佢哋就並非一啲本地嘅居民嚟嘅。 見到佢哋成個行乞嘅活動係咪都長期即係全日都喺度，定係點咧？因為我見到你哋民建聯啦，幾位嘅區議員都有關注到啦，特別提到話懷疑啊，背後可能涉及到集團式操控，亦都話隔幾日就換人。這個觀察係點樣咧？點睇到出嚟？ 我哋見到，譬如舉幾個比較即係多嘅位置咧，可能係同一個位置，過幾日之後又有另一位，亦都係肢體不全嘅嘅人士喺度行乞。咁亦我哋都向一啲即係唔同警區嘅朋友了解過啦。可能入境處同埋警方係聯合行動，可能拉咗之後，可能幾日之後嗰、那個人士就會喺另一個熱門嘅地點係另一區嘅，咁亦都會出現。咁呢個就令我哋好懷疑係一個集團嘅操控啦。 你自己觉得即系或者有冇留意到街坊嗰个反应系点啊？有冇人投诉啊？或者觉得呢一个情况系咪真系比起即系头先你形容咧复常之前系严重咗好多咧？又 呢个情况，我谂由去年一直都有我哋嘅居民向我哋投诉啦。咁近来的确系投诉嘅情况系严重咗嘅。咁因为好多时，正如我刚才形容，佢哋系肢体不全。佢哋肢體不全咧，就唔係單純話冇咗一隻手或者冇咗隻腳，可能係冇曬一對手啊，甚至四肢都不全嘅。咁我哋都好懷疑，究竟佢點喺個街突然會出現嘅？咁即係令而佢哋嗰個即係佢哋流落街頭嗰個情況， okay. 可能係亦都係一啲語言上係令到啲居民係好惶恐嘅。咁所以我哋先至正視呢個問題咯。 你哋建議應該點咧？或者政府部門可能都唔只涉及一個部門，可能係咪警方啊、入境處，甚至社署都喺當中，應該係有啲嘅角色喺當中咧。 我哋認為如果係一啲涉及有福利需要嘅本地居民嘅話，我哋希望係社署介入啦。咁你話如果涉及到一啲非本地居民，而甚至係一啲非法入境或者逾期居留嘅。呢、这個是要靠入境處和警方的聯合行動的。我哋尋日都留意到警方的回覆，他哋都有巡查。但係如果不涉及一些違法的行為，或者那些人未必是行可能喺度賣藝的話咧，咁基於現時的條例就係比較難檢控嘅。咁當然，如果係涉及啲逾期居留或者非法入境嘅話，咁呢啲就係要透過入境處同埋警方嘅聯合行動。咁我哋好希望呢啲跨部門嘅協作係可以加強咯。 但係聽你咁講，只要佢唔係即係乜都唔做，咁就可能行乞啦，問人哋攞錢咁。咁但係如果你話佢係一個賣藝成分，可能佢係唱歌，咁就已經係執法唔到嘅咯。咁可以有啲咩做呢？如果咁樣，可能頭先你所講嘅一啲行乞活動，會唔會都用呢個方法嚟避開咗咧？即係避開咗執法嗰個問題咧？ 長遠我諗都即係如果呢個問題持續，亦都係困擾到社區地區嘅話，即係當然無論係區議員或者我哋特區政府都可以諗多少少，就係現行個條例上係咪有啲人係即係有啲針對性去走啲法律罅咧？咁如果有嘅話，我哋都希望政府或者立法會嗰度可以有啲堵塞啦。咁或者甚至將嗰、那個即係檢控也好，或者是治罪是簡化 了。 但我想第一步都要真的好做一些比較詳細研究，究竟是不是涉及這些問題先。如果是很單純是一些逾期居留、非法居留的，那就真的透過聯合行動是可以處理到。當然警方昨天都說，如果是涉及這些，他們參考回過去有一些即是逾期居留或者非法即是 在香港從事一啲性工作嘅女子，咁可能係就會透過黑名單禁止佢哋再入境。咁我認為呢啲措施都係可行嘅。 咁而家係咪做緊嘅咧？針對行乞活動係咪已經有個監察名單或者黑名單？另外就係而家你覺得譬如一啲打擊呢一類行乞活動嘅政府嘅工作，包括喺警方或者入境處，係做得夠唔夠？你自己有冇見到咧？ 我希望可以再加強嘅因為即係佢我唔會抹殺佢哋過去嘅工作。但是我認為即始終現在仲有這個情況存在，甚至居民亦都繼續反映的話，即是證明可以再加強這個工作。 另外剛才講過監察名單，剛才你說針對可能這些性工作者啦尤其是可能本身不是本地的性工作者啦。但是你說針對行乞活動的這一類人士，是不是已經是有監察名單，是不是在做，有沒有效呢？ 似乎未建立的。同埋我諗我首先必須要強調，唔係針對佢個行乞嘅行為，係佢作為一個即係包括頭先講嗰個性工作嗰個問題，唔係針對佢本身個工作問題，而係佢係逾期居留或者非法入境呢個問題。 OK， 因為佢哋有咗即係呢個咁嘅違規記錄咧，先至係透過一個黑名單嘅制度咧，禁止佢再入境。咁當然啦，如果佢喺本地，就算佢係合法入境，但係從事咗啲違法行為，亦都俾法庭定罪嘅，都可以考慮係列入個黑名單裏面啦。 好，唔該曬葉浩東，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先啊。葉浩東咧就係油尖旺區議員，咁其實佢哋喺尋日啊油尖旺區議會咧已經係開咗大會討論其中一個議題啊，就係區內一啲嘅行乞活動，唔同嘅區議員都有反映到見到呢一啲嘅情況嘅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一度啦，外面氣温25度，相對濕度86%。